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67集。 爷爷书房的一整面柜子都装着他老人家生前留下的数十本日记和办案手札。吴阳刚刚接下茶楼生意之后，曾花了几天时间走马观花地看过一次，留下些许印象，却没能记下具体细节。从曾瑞口中第一次听说暗仓，他隐约觉得熟悉，却没能立刻想起来。直到昨晚在吴大力那里，账号因为检索自己信息被封，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无论在曾瑞、扬州还是吴大力口中无比神秘的暗仓，或许和自己有关。也就是说，无论是 IN 数据泄露背后的那场阴谋，沈婷的车祸，甚至李伟星的突然死亡，或许都和自己有关。这个心中乍起的念头令他后脊顿时浮上了一层冷汗。他慌张地离开了吴大力的店铺，直接奔回茶楼，一时间扑进爷爷书房里，想要证明是自己脑子犯浑记错了。桌上厚厚的一沓日记本，按照时间由早到晚，是他昨晚仔细翻过的。而面前的这一处，是爷爷日记里第一次提及暗仓，白纸黑字。桌上的手机响铃持续，吴阳却像是没听见似的，目光始终滞在笔记本的最后一行。爷爷的字刚劲有力，每一笔都刻进了他的眼里。门外，秀琴已经来到茶楼，准备新一天的开张。他拿着拖把爬上茶楼，见猫碗里空空荡荡的，连块猫粮渣子都没有，于是就扯着嗓子喊： 泱泱，猫喂了吗？ 吴阳仿佛从梦中惊醒，猛地吸了一口气。 糟了，昨晚好像忘记交代青衣帮忙喂猫了。哎呀，那崽子已经24小时没吃过东西了。 他慌忙地合上爷爷的日记本，快速走到门口，却在即将转动把手时停住了动作。按照惯例，每当他外出回来，都会第一时间把调查进展同步给吴一舟，和他一起讨论商量。可这一次关于暗仓和爷爷，他又该怎么开口呢？不远处写字台上的手机因为久无人接已经停止了响铃，接着跳出一条信息提醒。吴阳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还是先看看手机消息吧。 可就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拖拖时间罢了。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吴一舟。未接来电是宠物医院打来的，因为没接，医生刚刚又发了一条消息，是吴一舟脾脏化验结果的照片。 我们会再复查一次，但应该不会有变，建议静养，可以来医院开点提高免疫力的药。 短短几行字却让吴阳脑子嗡地震了一下，整个人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手脚都是麻的。对方又马上追加了一条： 药也可以不开啊，多陪陪他。 他再忍不住，眼眶一热，眼前的字全糊了。 这医生还真够操心的，我这么喜欢他，又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遗弃他呢？ 样样， 外头秀琴已经开始敲门催促。 来了。 吴样压住声音里的哽咽，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飞快删掉照片和消息，胡乱地抹了把脸。下一秒他平静地拉开书房门，对秀琴说： 我喂吧，您甭管了。 然后低头从他身侧擦过，只身去卧室柜子里找罐头，是鸡肉还是鱼肉呢？最后吴样各拿了一罐， 刚转过身，就见那崽子蹲在他脚边看着他。吴阳一顿，随即得意地冲他扬了扬手里的罐头。 怎么样，我大方吗？ 吴一舟沉默不语，眸色幽深。 这是跟我生气呢？哎呀，昨天对不起嘛。 为表诚意，吴阳干脆放下罐头盒子，直接弯腰把猫崽子抱了起来，笑道： 哎，今天给你双倍补回来啊。 不想笑就别笑了。黑眼圈红中眼，简直像条金鱼，真是难看死了。 他一脸的嫌弃，却还是扒着他的肩膀，在女主人沾着咸味的脸颊上蹭了一下，小声地说： 我一定是疯了，居然觉得你连这样都很好看。 吴一舟的毛很软，声音也很软，像是初春草地上拂过的暖风，可还是让女主人紧紧绷了一夜的心弦狠狠地颤了一下，毫无征兆地断了。吴阳居然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模样十分之没出息，活像个被人戳破气球的小孩子。而这突如其来的雷鸣般的哭嚎，被猫科动物的听觉放大百倍，简直要给吴一舟当场轰出脑震荡来，惊得他赶紧翻下耳朵保命，生动地上演了一回什么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待到女主人稍微平静一些，她才抬起埋在她颈间的头，用雪白的小爪子推她的肩膀，拉开距离，目带质询地问： 嗯，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接着又嗅了嗅吴阳一夜都没换过的衣服，隐约闻到一股神秘的异香，想起那个装修风格诡异很邪门的能量管，脸色一沉，凝眸问他： 你去找那算命的喽？ 嗯。 吴一舟的脸色更沉了，对于吴大力他始终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你算命的平日里吊儿郎当不着四六也就算了，花着无恙的钱居然还和我抢女人，不对，女主人。 我只是和他没关系，是我的问题。 他居然开始替你算命的说话了。 吴一舟心中阴霾渐长，愈发惆怅。吴阳仔细斟酌许久，还是决定要跟他坦白。 我其实在爷爷的日记本里找到了关于暗仓的记录。 接着便在他略有些讶异的目光里，硬着头皮将昨晚的调查情况如数告诉他。毕竟从爷爷的日记来看，暗仓是他当年一手创建的，那是一切的源头和开始。不止如此，吴大力的账号在检索过他的个人信息之后立刻被系统封禁，从某种层面来说，他的信息被保护了，这也意味着他属于其中的重要一员。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